Hello，各位同学，你们知道什么叫做脑补吗？这是源自日本的动漫用语，意思是在脑内补完，通常是指对于某些漫画或小说中你所期望却没有发生的情节，在自己的脑中幻想补充完整。比如有些故事不讲死结局，故意给读者留下想象空间，于是我们就需要自行脑补完结。 哦，这样讲起来的话，我也很常脑补哎。 真的吗？我还以为你无脑哎。 现代电影流行拍续集，就是因为编剧太爱脑补。 哎，对哦，而且这么多的改编剧本，也都是导演跟编剧在脑补之后衍生出来的作品，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好玩的想象力训练。我们今天就要来试试看，从我们最熟悉的童话中，看能否脑补出一些什么奇特的观点。各位同学，我是黎爸爸，一起来脑补咯。大家一定都听过放羊的孩子这个童话，对吧？ 对呀，这个故事有结局啊，没什么好脑补的吧。 在我们熟知的版本中，放羊的孩子说谎成性，以至于没有人愿意相信他。等到真的有危险发生的时候，他喊得再大声也没有用了，最终和羊群一起被大野狼吃掉了。 对啊，谁叫他一直说谎呢？ 活该咩。 这个故事其实是以村庄的视角来看待这个放羊的孩子，这么主观的批评对他来说可能是不公平的。通常如果我们要真正理解一个问题，就必须探究问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。放羊的孩子这个故事教我们不能说谎，但你们有想过他为什么要说谎吗？他背后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原因呢？现在我们就要把镜头转向这个孩子的内心深处，试着用他的角度来脑补这个故事。从前从前，在广阔的草原上住着一对夫妻，家境并不富裕，只能靠祖父遗留下的农场自给自足。有一天，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，夫妻们对他疼爱有加，生活虽然辛苦，却也每天快乐地在一起。过了几年，儿子渐渐长大了，夫妻也把农场管理得越来越好，并且带着儿子一起帮忙，教会了儿子怎么牧羊。有一天，妻子怀了老二，全家都期待这个弟弟的出生。老二出生后，由于天资聪明，深得夫妻的喜爱，于是拿农场赚来的银两供老二去念书，希望他有一天能在城镇上出人头地。又过了几年，夫妻又生了老三，由于是年纪最小的儿子，需要父母较多时间的关照，所以大儿子就需要分担更多农场的工作。这个大儿子还是最喜欢上山放羊，和羊在一起时他感觉很温暖，他时常怀念起过去跟着父母一起放羊聊天的时刻。但是一回到家里，由于有一个念书很优秀的弟弟，另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弟，家中的话题始终围绕着两个弟弟打转，逐渐失去父母关注的大儿子感觉越来越失落。有一天，大儿子在放羊时心想，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让父母多关注我。他忽然想起了父亲和他说过，山坡上可能会有狼出现，只要有危险的时候就大声呼叫，他们就会一起出来帮忙。于是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，他突然大声地喊，狼来了，狼来了。听到儿子的呼救，夫妻及村庄的邻居们都闻声赶到，妈妈紧张地跑在最前面，一把抱住他，并轻声地安抚他，这让他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幸福。后来平凡且枯燥的日子中，他故技重施，又喊了一次，狼来了。虽然再次体会到了父母关爱的滋味，但沉浸在幸福中的他并没有意识到，家人和村民们已经开始怀疑，并且识破了他的小把戏。最后，狼真的来了。当他惊恐地大声呼叫的时候，家人和邻居都认为他又为了引人注意而说谎，并不理睬他。结局大家都知道了，就是他跟羊都很不幸地被狼给吃掉了。 哈， 哇塞，突然间变成一个悲剧耶， 好难过。他只是想要重新得到父母的关爱而已啊。 这样你们就明白，同一个故事，当我们换个角度脑补一下，就能获得完全不一样的感受。 真的差很多耶，令人同情的小孩。 嗯，接着我们来脑补另一个著名的童话《白雪公主》。 哇，我好期待白雪公主可以怎么脑补哦！ 大家都知道，《白雪公主》这个故事源自于格林童话，而且可能有一些人知道，最早格林兄弟写的故事并不是给儿童听的。《白雪公主》最早期的版本可以说是非常限制级的玩意儿，甚至到了变态的等级。但由于我们是亲子共赏的频道，所以在这边我们就不说到底有多变态。总之，剧中人物的设定与其情节跟现在大家熟悉的版本可说是截然不同。如果各位同学的爸妈允许，可以自行 Google 了解一下哦。 哦，听起来很吸引人呢。 后来经过很多次的修订，白雪公主才成为如今雅俗共赏的童话。但这其中有过这么多版本，我们今天自己脑补改编一版，我想应该没什么关系吧。 好啊好啊。 你们知道，在白雪公主的故事中始终没有提到国王这个角色。当你再娶的后母与你的亲生女儿有了嫌隙，这个一国之君竟然没有任何反应，所以我大胆的假设，这个国王一定有病缠身，死期将近，整个王国跃跃欲坠，即将不保。在18世纪的欧洲，一旦国王驾崩，王后的地位就会一落千丈，但是她可以回她的母国改嫁。这个坏皇后在当时还非常年轻，她知道这个王国即将崩坏，她可以带着为数众多的遗产当成嫁妆，回国找她当初真正的心上人，也就是她母国的王子。没想到这个王子听闻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皮肤纯白如雪、全世界最漂亮的公主，就打定主意要一亲芳泽。想当然尔，这个坏皇后就必须除掉白雪公主，她才能顺利回国嫁给王子。但是白雪公主可不是省油的灯，她除了美貌之外，也遗传了她老爸谋略的才华。白雪公主当然知道老爸快要挂了，王国快要不保，这时如果不赶快把自己嫁给邻国的王子，迟早会被坏皇后给弄死的。于是白雪公主运用她外表的优势，首先装出一副无辜可怜、眼含泪光的骗过了要娶她废根干的猎人，再来就是装出贤惠，帮七亚人打扫屋子才有地方可以住，最后最厉害的就是她假装咬下一口毒苹果，骗过了坏皇后假扮的巫婆，可以说是一山还有一山高啊。白雪公主最终的目的当然是因为她知道邻国有位白马王子，这个众多公主与坏后母都排队想要嫁的完美对象，可不会平白无故就送上门来，所以她必须善用所有女人的心机，装清纯、装无辜、装贤惠，最后还要装死，然后串通好七矮人，把白马王子找来，终于击溃了坏皇后，夺得王子的心啊！ 切，这什么宫斗剧嘛？ 我觉得还蛮精彩的，跟坏皇后斗智的白雪公主有个性多了。 我不喜欢，人家白雪公主应该是善良纯真的。 哈哈，我只是觉得美丽的女孩不一定要无脑啊。如果遭遇任何危险，单靠上天的眷顾可是不够的，平时在心里就要不断演练各种戏码，以备不时之需啊。 你的意思是遇到情敌要怎么对付吗？ 我的意思是单靠美丽与善良绝对无法对抗这个世界的恶，还有遇到真正喜欢的人不一定要被动，即使你贵为公主也必须用心把握住机会。 嗯， 好了，今天就脑补到这喽，各位同学，如果你也有脑补的童话故事，欢迎你在底下留言给我们，有机会我们下次一起来讨论喽。谢谢你们的收看，我是黎爸爸，合理哦，我讲的都很合理哦。